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阿牛演唱的《唱歌给你听》，黄品源、小薇，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 林忆莲，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，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， 邰正宵，找一个字代替， 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 刘若英，为爱痴狂，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 沙宝亮，秋意浓， 不怕相思苦， 秋天的眼泪， 秋天的眼泪， 李健，贝加尔湖畔， 入睡的夜里， 苏芮，北西南东， 告诉我如何寻找方向，告诉我如何跟随梦想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让我们在这个初冬的清晨来听一首蔡琴演唱的细雨，悠悠流淌的歌声带出无尽的思念。 我轻拨琴弦，让音符流转，为你唱首歌，听我细数思念，让微风带来你的呢喃，让细雨轻洗我烦忧， 像风般无法阻挡我的深情，等你

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去歌， 这一首是陈红演唱的《古老的故事》，之前是蔡国权带来的《天意人心》。千千阙歌这一时段还将继续请您欣赏陈瑞演唱的《白狐》，阿牛唱歌给你听，和耳边听到的陈奕迅带来的《预感》。 爱你变习惯，不再稀罕，我们该冷静谈一谈。你说你喜欢一点点浪漫，却把跟随我的脚步放慢。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，心情天天天天纷乱。我

你身沉苦海，梦里几番烟掩饰失去热爱。 我们听到的是鲍翠微演唱的《梦里几番哀》和曾一鸣带来的《爱与不爱之间》。继续请您欣赏黄小琥《没那么简单》，蔡文佑《我可以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费翔的经典老歌《想飞》。 你的热情渐渐冷漠，你的笑容化为沉默，秋天的心事和独自体会秋天的我。想飞，冷风吹过，风也飘落，我还在这留恋什么？秋天的心事和独自体会，秋天的我。想飞。该这样错过，秋天的心事和独自体会，秋天的我。想飞，在这留恋什么？秋天的心事和独自体会，秋天的我。想飞，我要展翅飞翔，越过高山和海洋， 一杯红酒配电影，在周末晚上

不翻脸不和的飞，需要分裂的理想，真实的我倾斜。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智慧。 Lady 啊，是飞儿乐团演唱的歌曲。这首歌是电视剧《斗鱼》的片尾曲。飞儿乐团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，人最可贵的就是要有希望和梦想。 Lady 啊，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？你会看见，我看见，看见太阳，今夜的大地中。

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自能朝北而行，你路过那 那条潺潺小河越过那座山，多少年的一切都随风而去，记忆里开始想起过去，是否把你的心中的最擦干那些泪，擦干当年的泪，所有的痛都无法忍受，没有理由在心里，没什么能够代替你。你为什么离开我，让我孤独和落寞？好想你呀，好爱你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你为什么抛弃我？丢掉心中的罪，擦干那些泪，擦干当年的泪，所有的痛都无法忍受，没有理由无助的流泪。我想你呀，在心里，没什么能够代替你。你为什么离开？为什么抛弃我，让我孤独和落寞？我想你呀，在心里，没什么能够代替你。你为什么离开我，让我孤独和落寞？好想你呀，好爱你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为什么抛弃我，让我孤独和落寞？ 当你觉得爱情不是这样，爱一爱你没有理由，如果总要我来承担虚伪的爱和恨。当你觉得爱情不是这样，爱一爱你没有理由，

听到的是沙宝亮演唱的《秋意浓》。现在虽然已经入冬，但走在街上依然满眼的秋色，尤其是银杏树的叶子黄得那么耀眼，美不胜收，让人感觉灿烂中带着伤感。继续来欣赏孟庭苇演唱的《秋天的眼泪》。 多少年以后，如云般游走。